早晨，嚟到7月24日早上时间6:09，欢迎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系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睇住个天气咧，就觉得今日都系热辣辣嘅一天吓。现时室外的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如果咧今天咧都有一啲嘅户外活动要进行嘅话咧，可能都要睇一睇个天气啦。太热嘅话咧，都真系有机会会中暑或者系热得好辛苦啦。今日咧都系天晴，日间酷热，而市区咧最高气温系约35度，相当之热啊吓。新界咧会再高多2-3度噶，吹住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气温咧系普遍可以达到35度或者以上，而七月余下嘅时间亦都系会持续酷热晴朗嘅。虽然呢种气温咧非常之热辣辣。夏天都可以燃起你不少的热情和热刺的。很多活动都适合在夏天进行，好像是水上活动那样。不过都是那句，看住天气35度甚至乎新界再多2-3度，好热啊。 有点晚了，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感觉气氛很好很开心，有什么在进行，手牵了心跳着，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原来呀就是你，我就知道那是爱， 听过嚟自梁静茹，我就知道这是爱。今日呢个天气听呢只歌咧，相当之适合，因为充满住阳光。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心里有热情，这里有共鸣，再错都有人聆听。风吹任得你更率性，满肚理想吗？别人骂你不清醒，你越要更大声，我呼应。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 叶坤阳光点的歌，点我咪1872388。如果今朝早你都有任何嘅分享或者点唱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啊！ 为何重逢？重逢令心水乱，谁人仍令我偷偷眷恋？难忘情缘，唯独是这一段，何时才让我挥走昨天？过去已是飘远，是你心中感受生意，曾忘记情如火，是你使我甘心孤独过。今宵于街中相见仍可 懒懒笑面迎向我的心。今宵于街中相见仍可，狠狠的将心绞痛如我，懒懒笑面迎向我的心。离别后总思念，人无缘或许相知太迟。情怀妄言，重逢是否考验？无根的痴心，偷偷搁置。再见只是影戏。旧了翻身心内忆记，情如戏，情如歌，让这一刻共演一幕过。今宵于街中相见仍可，狠狠的将心绞痛如我，冷冷笑面迎向我。 好多嘢咧，错过一次，真系可以提醒自己唔好再犯错嘅。送上嚟自杜德伟嘅作品《不要重播》。 笑甜得不需顾忌，明你何解事事欢喜，身边有我亦不理，原来你情感相当细腻，和我谈天你会即死，答复你你就应机，口口声声说相遇一世亦愿意，胆敢敷衍自知，心底暗里怎么信你话能赠我幸福的一辈子。大概大概几分钟揭示大家将来，真心真意但都未得谁的状态，无效沟通会造成障碍。 无效沟通会造成障碍，大概大概很想宽恕，但矮作不来，想争取注视都未得谁的慷慨，难道要我愚昧到装可爱？谁人让我半天在等待，有话有一种情投入亦负担不来，十万段记忆中剩低无声感慨，胡乱那样自真情有害，还爱怎爱，无穷无尽但别想将来，时时学会放开，就不如不好爱，难道你要遗憾过先躲？ 送走咗徐嘉靖嘅大概大概。六点半新闻之前呢，揀嚟呢一首大家应该耳熟能详，李国祥、林永亮，总有你鼓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见。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 呢一曲咧，总有你鼓励，将时间带到你接近早上嘅六点半钟啦。而家时间系六点二十九分吓，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继续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咧，陪你开展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上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旺角区展开反罪恶行动，突击搜查区内三个住宅和商业单位，又巡查区内十八个住所，拘捕十八男八女。年龄介乎21至60岁， 当中11男3女同时涉嫌违反防疫规例，已经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行动中相关人员在一间食肆入面发现一名23岁员工未能够提供有效疫苗通行证，已经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又向负责人发出传票。另外，警方分别在通菜街两间酒吧入面发现一名27岁女子和一名38岁女子使用他人针卡，两个人涉嫌误导警务人员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8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美国西岸中部以及东岸地区多处天气持续酷热，预测中部、达拉斯和奥克拉荷马城等未来五日气温维持摄氏38度以上。东岸波士顿、费城和首都华盛顿等因为酷热天气发出紧急警报，多个城市开放设施协助民众降温。当局又主动向高危社群，包括露宿者和欠缺空调设备的民众提供协助。气象部门预测东岸未来几日气温进一步上升。另外，西岸加州山火已经波及2000几公顷土地，火势持续蔓延，危及国家公园内的巨型杉树。土耳其外交部紧急召见瑞典驻土耳其临时代办，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反土耳其示威。消息表示，土耳其只是就恐怖分子的政治宣传向瑞典传达强烈回应。芬兰和瑞典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其后和两国签署备忘录，强调三方将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会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天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窮困少少，我細個係因為我爹哋好早就走咗啊，咁所以媽咪一個人湊大三個比較辛苦啲，咁所以我哋細個都唔係一個秘密啦，我係攞過綜援嘅，咁係政府資助我哋咁樣成長嘅，咁所以到大個我哋會好想學識分享啊。 我係黎樂怡，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听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我哋听下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接通嘅咧系梁女士，早晨啊！ 早晨啊，咁 系。系啊，点啊，梁女士？ 我第二女嘅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咯。 系啊，边个生日话、啊？你讲多次。 我第二个女， 第二个女生日。 系啊。 祝佢生日快乐。有冇话佢叫咩名噶？ Stella。 Stella。 系啊。 咁系咪平时都唔会话经常可以见到 Stella 噶？ 佢好少翻嚟嘅。 因为工作忙系咪咧？ 系啊，佢唔会同我住嘅。 咁你自己系咪一个人住啊？如果系咁嘅话， 我同我先生住啦。 哦，两个，咁你哋都好叻喎，自己照顾自己系咪？起居饮食都自己搞掂晒啊？ 系啊，我先生买餸碟。 吓，佢就买餸煮饭，你就负责硬硬脚食啦。 系啦，我负责喺屋企咯，因为我系长。 哦，明白明白。咁保重身体都系一种家庭责任嚟嘅，即系如果先生见到你健健康康嘅时候咧，咁佢又可以少一样嘢担心啦，无后顾之忧啦。 系咪系咪系咪？唔好意思啊，真系。 唔好咁讲，咁我哋将你生日嘅祝福送俾 Stella 啦，希望佢生日快乐，同埋最紧要健健康康。 系啦。 你都系。 系啊，多谢。 好啦，多谢晒。 咩拍嗰啲嘅工？长者 那 个小心啲啦， 吓系啦，长者小心啲，系咯系咯，最紧要都系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啦。即系有试疫情嘅时候啦，大家亦都系啦，多啲嘅保护，多啲嘅防护，打咗疫苗咧，亦都系少啲出街啦，唔好去咁多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如果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先至出去，咁就可以比较安全啲啦，自己又可以放心啲啦。如果唔系咧，好多时都会遇到啲情况就系啦，觉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咧，又会好担忧啊咁。咁啊，除咗真系身体上面嘅唔舒服，可能仲咧引申埋一啲咧，即系担心啊，或者瞓得唔好嘅情况咧，咁就好无谓噶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邓婆婆早晨。 早晨啊，小姐。 系啊，叫我林慧啦。 啊，系啊，林慧小姐你好吓、啊。我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噶，同埋咧唔好意思啊，我讲嘢咧唔系讲得咁流利啊。 唔紧要，我哋慢慢讲。 好。我咧就讲。第一个先，就是我本人呢，不好意思，我因为提早了打你，我听就听了你好耐啦，但我次次打亲呢，我都怕住出不到街、 哦、 所以呢，我今年呢，就特别早啲打你、就是我8月4号生日，76岁，祝 好叻喎，76岁，仲咁精灵，识得自己成日听收音机，又识得打电话嚟。 多谢。 你起码记得住个电话号码都好叻噶咯。 我年年都生日都想打噶，但我又唔敢打，所以我今日鼓起勇气打。 系咯，所以话人生几多岁都可以有新挑战同新尝试，我即系我而家突然之间有勇气啦，心如来潮就想打呢一通电话啦。 我好想做好多样嘢咧。我如果再想第三次咧，我就即刻去做噶啦。 咁啊几好喎， 咁样噶啦，系啊， 即系第一次、第二次就反复思量咗，系咪真系做先？第三次觉得，我都思虑周详啦，我就可以去行动啦，咁样。 因为咧，我系独居嘅，我啲细佬哥结晒婚，搬晒出去，咁咧就讲翻我先，唔好意思，我惊阻住下一位。 唔好咁讲。 我咧就8月4号生日， 系知道嘅。咁我预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最紧要都系健康，心想事成啦。 系啊，多谢你。 其次咧， 第二个咧就系我个孙女，跟住佢啊8月5号生日。 跟住一日啦。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佢佢三岁啫，佢九月就开学啦。 系， 佢开学咧就身体健康啦。聪明伶俐啦，听听话话啦， 系咯、啊，开学应该好玩嘅，即系通常如果你话三岁翻去咧，都系玩多噶啦，我估。 系啊，我即系因为而家啲疫症咧，都反复啦，都有少担心啊。佢好叻噶，吱吱喳喳系女仔嚟噶， 女仔都可以讲啲可呢个时候。 系啊，氹得你鬼死唔开心噶。 即系成日都赞你把嘴仔好甜嘅，得闲又关心下你，问候下你，系咪嗰啲啊？ 系啊，佢因为我哋成两家人啊，都系得呢粒酸啊！ 哇，食到窿啦，所以系咪啊？ 系啊，佢阿姨妈咧就冇细佬哥嘅，唔肯生细佬哥嘅，而家呢个系我个细女嘅。仲要十年先生佢出嚟， 缘分啦，有时系咁啊，即系缘分几时到，个小朋友几时嚟，你又唔知道嘅，天安排嘅礼物嚟嘅呢个系。 系啊，佢我哋信主嘢，咁啊主赐俾佢就好感谢主啦，好感恩啦，我哋几代人都信主嘅 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孙女之外，仲有边个生日啊？ 赞成你啊，我咧就祝所有嗰啲医护人员咧就身体健康啦，好辛苦啊阴公，同埋咧就希望呢个疫症啊，快啲消失，快啲消失。 我谂呢个都系全世界嘅愿望啦，希望佢快啲消失啦。 因为呢个症咧唔系属于我哋香港人同埋全世界嘅，希望快啲赶佢走，快啲走，快啲走。 好啊，成你个言啦， 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唔客气。 所有工作人员祝埋你同你个女女身体健康啦。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所有工作人员都健康啦，多谢你， 好，多谢，拜拜， 拜拜。 即系好好，我都有时即系屋企咧啲朋友生日咧，又会可以带起到你咧，就会特别觉得啊，可以谂佢一次啦，或者咧将一啲对佢嘅感受咧都可以同人哋分享。自己谂一次嘅时候咧，个心又好甜啦，有时都好开心。咁所以即系都多啲去留意自己身边嘅人啦，同埋事情。可能系简单嘅事情咧，你觉得好平淡，但系如果你拥有住呢啲事情，同埋有人喺身边嘅话咧，就已经系一种好大嘅福气啦。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Barbie， 系啊，点啊点啊， 系冇我想祝我仔就旧历咧就过啦26号生日，就新历咧就8月7号， 系 吓咁我大仔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样啦，系啊， 忙忙嘅工作 吓、啊， 忙忙嘅佢工作， 都忙嘅，应该都。同埋我有祝埋祝福埋佢个太太就旧历8月16号嘅， 系 我就新历我又唔知佢几时，系咁我都祝福埋佢哋生日快乐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系 事事如意啦。 啱啊，其实如意就最好啦，因为有时候唔知佢需要乜，同埋有时候唔知佢啲目标系乜，希望佢自己做到顺心如意就最好啦。 系啦系啦，我都祝佢样样如意啦。 不过我都有时系咁嘅，屋企人咧总会互相都有一个生日愿望咧系共通嘅，就是、希望全家人都可以平安同埋健康啦。 我最重要咧就是祝佢哋个身体健康啦。咁样同埋嗰啲仔女啊，咁样个个都系健健康康，我就好开心噶啦。 啱啊，我都希望你哋个个都系啦，成家人都健康啦。 好，你都系啦。 好啦， 你哋都系啦。 多谢晒， 唔该晒你，唔该晒你。 拜拜， 多谢你，拜拜，拜拜。 有时真系嘅，我觉得呢几年疫情咧，尤其是咧，大家更加注重同埋珍惜健康啦。都明白咧，呢一啲嘅可能简单嘅嘢咧，都唔系必然嘅，甚至乎可能有好多嘢咧，我哋自己冇办法控制啦。好似健康就系其中一个。我哋控制唔到几时健康，几时会感冒，几时会有小病嘅一啲情况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小病可能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当然啦，最好就可以健康啦。但系万一如果你真系控制唔到而你得到一啲小病嘅时候咧，有时小病是福又真系正确嘅。你会发觉咧，身边有好多平时你留意唔到嘅人啦，或者系啲朋友咧，会送上咗好多关心同埋祝贺啦、祝福啦，亦都会希望咧喺你病嘅时候咧，会俾到多一啲鼓励同埋正能量嚟嘅。咁啊可以。多啲去留意住身边呢啲好爱你嘅人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郑生早晨， 系啊，点 啊？ 我姓鄭啊，我答个好似电话俾你噶啦。 系 咁样，七月廿六号咧就系、是、我个外孙阿卢瑞谦咧就三岁生日， 系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大个长大啦。 系 咁亦都恭喜我表妹孙静湘咧，佢喺上个星期咧。做咗阿嫲阿嫲阿嫲啦，佢又得咗个 B B， 咁样真系好开心嘅。咁样又响呢个段疫情关系咧，咁因为之前我中咗风咧，我到而家都系康复紧，慢慢康复，唔系咁快嘅，急急唔嚟嘅。 系啊系啊，啱啊！最紧要自己个心态唔好心急啊，因为有时咧啲嘢咧一急嘅时候咧做得唔细致，或者可能咧心急咗嘅时候咧错过咗嗰啲治疗咧应该要有嘅细致地方咧就唔好啦。 系啊。因为如果心急咧，你就翻嚟做唔好呢种。 系啊系啊，心态好紧要，同埋我觉得咧，我每一次听你把声，我都觉得系进步紧嘅，真系。 多谢你，多谢你。 系啊，所以都继续 keep 住努力啦，因为真系呢个都算系一个好长嘅过程嚟嘅，但系呢一个咁漫长嘅过程，又会感觉到好多人喺身边啦。 有恒心啊，要 啊。系啊，啱啊，啱啊，好叻啊，所以我觉得你，因为都好唔容易啊，其实。继续加油啦，希望一次比一次听到你更加好啦。 好，多谢 多谢晒你电话，郑生，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你好 ，Barry， 你好啊，点啊？ 哦，我想做一个远洋嘅祝福。 系，你喺边度嚟噶？同我哋讲下先。 其实唔系，我喺香港啫。 哦，你喺香港，即系你就系想祝福你 一个祝福去英国啫。 系，点解咧？ 我冇啊，因为我儿生就喺。八月十三号喺英国结婚，咁换个数嚟讲咧，咁我特定咧就系打个电话嚟祝佢新婚快乐。 如果唔系疫情，你会唔会飞过去睇下？会唔会观礼？ 其实我同我太太安排飞过去嘅， 系。 咁但系因为我工作嘅关系咧，咁我就啱啱咁唔好彩咧，我个 contract 咧系喺个八月十三号之后嘅后几日。咁所以我冇辦法飛到過去咯，但係我太太同埋我女女會過去咯，咁所以咧就係喺度咧就係祝我二生仔咧就係新婚快樂，但我太太同我女女仔做代表啦，跟住咧就去到英國咧就祝福佢哋嘅。 係咯，如果可以即係見證到呢一啲時刻咧，都係好珍貴嘅，同埋亦都當去咗一趟旅行咯，嗬。 直头是需要啦，两年几都冇去旅行啦。 是啊，是啊。 咁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回嚟隔离啫，香港呢个情况。咁但是我哋都破除万难啦，都愿意隔离，所以咧。希望呢个开心快乐都令到佢哋开心快乐啦。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尤其是而家咧，算好彩嘅一件事就系咧，小朋友可能都仲叫做放紧暑假啦，都有一个空间可以去隔离到嘅。因为有时 唔系我女好大嘅廿岁， 我听你唔出。 佢喺英国嗰度做紧嘢嘅，佢喺英国同妈咪相聚，跟住就游历少少英国嘅事。跟住就再落去伦敦参加婚礼， 哇！真系开心啊，听到都令人羡慕。 而家唔系点啊，两年冇去旅行 啊！而家个个都系噶啦，即系个个都哇，好恨好恨可以去啦。但系咧就真系都要睇下好多唔同嘅安排啦，同埋学你话斋，即系嗰个时间系咪真系可以许可到你隔离咁耐咧？系咪真系一啲譬如工作啊，或者系读书上面嘅安排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咧？ 系啊，其实我收到佢请帖嘅时候，我都预计我得唔得咧？咁但系点一打开份 contract， 哎呀，真系争几日，其实争几多日，你唔使争五日嘅咋？我个 contract 八月十八号完，佢八月十三号 就争几日啦。哎呀， 系啊，争几日，咁但系冇理由啊。咁我哋香港人都系不嬲守信噶，咁人哋有张 contract， 咁我哋就一定要完咗佢啦。咁但系退而求其次啦，太太都好开心，因为我哋冇见阿女都。两年啦，咁所以就都好啊，咁啊藉有机会，咁无论点都好啦，祝福你啦，祝福港台所有人啦，亦都祝福我儿生仔啦，同埋我女女同我太太，一路平安。 系啊， 顺丰快乐。 嗯，啱。咁啊，将你呢个祝福亦都分享咗俾所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 多谢 晒，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啊，有喜事咧，而家都系越洋嘅喜事咧，都只能够透过咧，可能大气电波又好，或者系透过啲网上面嘅平台祝福都好。不过好彩嘅咧，就系比起以前咧，我哋又进步咗啦。好多时咧就可以睇到一啲嘅，譬如婚礼嘅直播片啊，或者系咧一啲婚礼完成咗之后咧，又会有翻一啲嘅特别嘅剪辑片段都可以俾大家分享翻。叫做美中不足啦，但系都起码可以分享得到，都好过睇唔到咯。好，我哋听一听啦，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早晨， 何姑娘早晨。 啊，我以为冇份添，系平时咪接两个嘅。 啊，我哋赶紧啦，我哋赶紧，尽量接多啲啦。如果时间许可嘅话， 首先祝你工作愉快啦。 多谢晒。 我哋有个亲戚阿马生，佢今晚啊有演出啦。 哇，喺咁高兴， 希望佢成功，演出成功。就多啲接啦，多啲接嚟做啦吓。做嘢嗰度又做啲做老板啦吓。我家姐个仔就喺美国嘅，佢喺8月10日先系新历生日。我又未必抽到嘅，咁我预早恭祝佢啦。生日快乐啊，又工作愉快，心想事成啊，咁啊。最好就一样天热啊，唔好咁，依家唔好咁热啦。 系啊，但系都冇办法控制咯，因为都冇办法啦。哎呀，减热咁样， 咁只系希望大家都唔好咁热，啲嘢又唔好咁贵啊。咁，我讲嚟讲去都系三福味噶咯，你都话记得我噶咯。 我记得 啊。唔好咁贵啊，又唔好咁热啦。疫情啊早，疫情啊早啊走咁。讲嚟 讲 去都系呢啲噶啦， 系啊系啊，都唔系嘅，有时咧即系自己想讲嗰句说话咧，能够同我哋分享埋就好啦。 希望自己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吓，就所有啲亲戚朋友，个个都身体健康咁啦。 系啦，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嗬，系咪啊？ 我系咁多嘢讲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唔好客气，拜拜。好开心啊！有时咧，即系能够讲到自己心中所想咧，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保持住笑容啦。虽然喺疫情里面咧，大家都可能好烦厌啦，觉得又冇得去旅行啦，呢啲咧，大家都咁想喺暑假里面咧，可以多啲时间外出嘅时候咧，都要困住喺香港。不过都帮自己揾一啲咧，自己想做嘅事情嚟做，希望可以争取到多一啲嘅快乐啦。提一提你啦，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125普通话台联播嘅《Beautiful Sunday》。7点之后呢，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 土耳其其后同两国签署备忘录，强调三方将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会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数以千计游客同居民撤离希腊的莱斯博斯岛，避免受到酷热天气触发的山火所波及。 山火已经焚毁岛上一条村落，浓烟在半空形成云团。当局指山火向两个方向蔓延，要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投掷水弹。影响欧洲广泛地区的热浪延至希腊，部分地区录得气温摄氏42度。预测希腊未来10日将会持续高温，忧虑会触发更多山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到副热带高压脊支配，云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菠萝油。丝袜奶茶 ，Made in Hong Kong， 鸡蛋仔，咖喱鱼蛋 ，Made in Hong Kong， 鸳鸯冻柠茶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超 B，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记住听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电台同 TVB 首次携手打造香港金曲颁奖典礼，13组音乐大奖同10首金曲奖，电视、电台同网上跨平台全程放送。 全港乐坛盛事， 年度10首金曲奖， 男歌手奖、女歌手奖同埋新人奖 闪耀诞生， 业界同心参与， 全港乐迷一齐力撑啊！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星期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早晨，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格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心话特问特问。 哇，我真系想话咧，而家呢一个钟数咧已经系三字头嘅气温啦，真系令到人觉得，哇，未出去室外已经感受到嗰种热力啊！ 呢个真系格 Barbie， 因为头先咧我就落街嘅时候咧要等车，咁咧企喺度咧唔够一分钟，但我觉得咧。啲汗咧開始飆出嚟啦，好彩佢真係未一滴一滴咁樣滴落嚟嘅時候咧，車到啦。 哦。Yeah。 其实系啊，而家咧呢一排咧，你等车嘅时候咧，即系不出三分钟咧，你个人开始已经要滚啦，然之后出汗啦、热啦，好辛苦咯，我觉得。 但系你见到我今日个着啲衫，全部咧都系好松身啦， 好薄啦， 好薄啦，同埋又真系白色噶啦，照讲系已经准备得好好噶啦，系咯，但系都系。就嚟，同埋朝早喎， 你都好貫徹啊！你係白色口罩，即係米白色嘅上衣咁樣，感覺上已經係比較上散熱同埋咧通風啲啦， 一定啊！但係就咁都係覺得係開始咧，就嚟哇出汗啦，出汗啦！ 我知道印尼人都有啲特別嘅方法咧，如果睇到個天氣係熱嘅時候咧，都會有啲方法，即係令到自己可能臨出門口之前咧，個身都會舒服啲啦，唔會咁熱啦，同埋咧亦都可以係避暑嘅方法嚟嘅。 格拉比有冇聽過話印尼人中意沖涼噶？ 我有聽過嘅，但其實我又覺得咧，呢一個係唔係屬於佢哋嘅象徵咧，或者代表咧？因為任何嘅天氣如果熱嘅時候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沖涼嘅。 但你有冇聽過有人話咧？我啲印尼姐姐啊，點解朝早都要沖涼，夜晚都沖涼，一日沖起碼兩三次嘅？有冇聽過先？ 我以前有個印尼姐姐都係咁樣嘅。咁當其時我就諗啦，可能真係做嘢嘅時候好熱啦。咁我又覺得無可厚非嘅。我冇當佢係一個印尼人嘅習慣，因為事實上咧，朝頭早起身沖涼洗個頭，我又覺得合理啊。跟住中午嘅时候买完餸整完晒厨房啲嘢可能热咁冲个凉我又觉得 OK 喎。咁夜晚黑一日嘅即係终结之前冲凉咁好正常啊。所以我就冇觉得话係关印尼人士啦。 但如果喺印尼呢当地呢係如果係我哋呢係教屋企教係冲凉两至到三次嘅。咁呢一个係最少两次。咁就朝早一定要冲凉嘅。 即係起身嘅时候朝早。 係啦。咁就朝早沖涼呢樣嘢咧，佢會覺得嚟香港嘅時候咧，啲格格初時咧會好唔慣嘅。 點解 咧？通常咧好多咧都話香港人朝早咧，因為夜晚沖咗涼，朝早就唔需要沖涼啦，喺嗰度換衫啊，或者係整理少少嘢就已經可以沖涼。 係啊係啊，最多係梳洗咯，比較少話真係個個都要沖個涼洗個頭咁樣 嘅。冇錯啦，咁佢就覺得初時嚟香港嘅時候，朝早唔沖涼咧係好奇怪一件事嚟嘅，要慢慢教嘅。後屘嘅時候先 OK 嘅，而家都好多都話：咦，你朝早唔沖涼啊，你變咗香港人咯。有人嚟咁。 或者调转咯，可以夹翻之间一齐。不如我哋咧轮住冲啦，即系我冲完之后咧，你又冲个凉啦，保持翻咧我哋呢一个传统咁 样。如果我以前咧系学生妹嘅时候咧，我朝早一定冲凉啦，然后放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大概两点几咁样咧，都会冲一次凉嘅。 系， 然后咧。夜晚都唔係夜晚嘅，唔係太夜。印尼啲人唔中意太夜沖涼，所以印尼啲人見到香港人夜晚大十點啊、十一點、十二點又都係沖涼咧，未瞓之前佢會覺得點解嘅咁樣，係會覺得係對身體唔好嘅喎。喺印尼嗰度咧，佢哋有一樣嘢嘅，就話太陽未落山之前，如果可以嘅話，沖涼啦咁樣。咁就最好係大概六點幾咁樣沖涼。 呢、这个时机啊， 系啦，就咁样冲三次。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冲两次嘅话，中间嗰啲两点几嗰啲，你可以唔冲。 或者如果喺香港做嘢，我当啊，印尼姐姐如果喺香港做嘢，真系未必会有个空档可以冲咁多次凉嘅，可以吸紧啲啦。咁就早晚一次，我觉得都 OK 嘅。 我以前有一个格格咧。是佢咧係朝早冇喺屋企嘅時候唔沖涼嘅，但係咧佢就因為嗰陣時我小朋友仲少啦，仲要帶翻學啦，咁帶翻學咧就喺銅鑼灣區嗰陣時， 係 咁帶個小朋友翻學之後咧，原來咧佢去個公園嗰度，沖完涼，佢唔係佢話佢唔買曬啲嘢先要買啲，然後去公園嗰度沖涼，然後咧先。接翻小朋友翻屋企，我话哇，佢后屘同我讲系舒服好多，同埋有啲时间空档咧，我咪冲凉咯。我觉得咦，格格几醒目喎，咁 fresh 啊嘛，佢话 都系嘅，但系咧，我自己会觉得咧，疫情期间咧，有辣有唔辣啦，成日都系讲两面啊，可能真系会多咗人咧，会冲多过一次凉嘅，尤其是系可能去沿街上面啊，尤其是可能去啲人多挤逼嘅地方之后咧。无论系晏昼又好，黄昏又好可能都会冲多次凉。咁而可能临瞓之前咧，即系都会觉得哦，有机会出过去出边。嗱，譬如咧，有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发现啦，啲人倒完垃圾之后咧，翻到屋企都系会觉得哦，始终你可能出入过一啲公共嘅地方啦，或者系垃圾房等等咧，咁你都会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沾染咗一啲唔干净嘅嘢啦，咁都会再冲多次凉嘅。又或者如果你出完街啊，去完一日，你唔好话净系出汗咁简单啦。譬如之前咧冻啲嘅时候咧，疫情咧。我自己都會喎，我放完工翻到屋企，我都沖個涼，換曬套衫先嘅。然後如果可能去到傍晚嘅時候咧，我可能有機會再會出過去嘅。 譬如有時可能湊小朋友去學嘢啦。咁雖然只係話樓上樓下可能好近嘅地方，但係你出個家你都再會想再沖多次涼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沖得超過一次涼嘅呢個習慣呢，隨住疫情嘅到來呢，同埋呢幾年大家習慣咗呢，可能真係多咗香港人係沖多過一次涼喎。係啊， 但係呢個夏天呢，你會唔會沖凍水涼啊？格拉比， 我完全凍就唔得嘅，我就好中意沖好熱嘅熱水嘅。熱到好似温泉水咁就 very nice 啦，我覺得，即係我中意開到熱水爐好熱嘅，然後我就會、可能企喺個熱水下低咧淋下啦，咁我會覺得所有嘅精神緊張咧就可以一掃而空啦，咁樣沖個熱水涼嘅時候。 嗯，咁你就唔係印尼人啦，亦都你唔係格格啦。如果係格格，冬天嘅時候當然要沖熱水人 啦，唔會去到好凍啦。 但係而家咁樣嘅時間嘅時候咧，係沖凍水涼噶。 咁夏天嘅時候咧，我諗好多人都可以試下仿效印尼姐姐嘅習慣啦，沖凍水涼，同埋可能沖超過多一次嘅涼咧，令到你個人咧都會可以爽少少啦。畢竟咧，即係而家氣温都係相當之熱啦嚇，30度嘅氣温，室外錄得氣温係30度啦嚇，相對濕度係81%，再加埋酷熱天氣警告。严正生效啊！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Aku di sini.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交到佢手上，当然要加翻啲粉红色嘅。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多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 作曲人林奕匡透露咧，呢一首歌本身嘅 demo 咧，竟然系比较 dark 同埋成熟一啲嘅。而喺制作团队嘅加持之下，为咗更加符合上周嘅年纪同埋性格，于是就编成而家呢一个 sweet sweet 嘅轻松版本。作曲林奕匡，填词阿木，编曲黄兆铭，监制 Edward Chan， 吉新峰，黄兆铭。 只得你傻傻等我，只得你时时找我。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上挑姚卓菲 #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咧就讲到印尼人可能都会同香港人嘅一个明显习惯唔同咧，就系冲凉嘅次数问题啦。 嗯， 系因为天气热啦，咁如果冬天会唔会可以冲翻少啲咧？ 都可以啩。 嗯， 但系呢个冬天冲得少啲咧，呢个系我妈咪啦，因为佢都系中意冲凉嘅，同埋佢都系冲得好热嘅。咁就冬天嘅时候系有人话俾听，你唔好冲得咁多次，因为佢个皮肤太干。 嗯， 嗱，格格都系嘅，会痕啦。 系， 嗯， 所以呢个系即系自身嘅问题，即系觉得啊皮肤干或者唔系好适合嘅时候咧，就冲少啲啦，就唔系呢个传统嘅问题，就唔一样啦。喂，但我想话咧，原来咧我都发现印尼人几中。中意将嗰啲唔同嘅东西搽上身咧，去到令到自己身体咧会适应啲或者舒服啲嘅。 嗯，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屋企都有一啲中式嘅药油嘅，但系嗰啲咧就只限系咧唔舒服嘅时候会搽，或者如果真系天气冻嘅时候咧，你想暖啲个肚仔咧，可能就会搽一啲嘅油啦。 嗯， 咁但系自从咧识咗先搽之后，先生又介绍咗好多嗰啲唔同嘅印尼，即系佢哋自己会中意搽嘅油啦，就唔系好似我哋咁嘅药油，即系成日我哋即系广东人都会讲话系药油，咁即系有啲药性喺里边嘅。印尼嘅油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作用，系咪咧？ 实在都系噶，其实你系话系咪有药性咧？我觉得都有啲少少草本啊，加埋有啲成效嗰啲啦。但系咧喺香港咧，如果你搽药油咧，人哋成日都会觉得你系有系咁上下年纪嗰啲人先会搽啦， 或者有浸嗰啲特别嘅味道啦， 人哋就会话或者咧就会觉得咩味嚟嘅，或者咧就觉得你一定唔舒服咧。但印尼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不挂钩，不是跟疾病或者身体不适挂钩的， 或者是年纪，是的，不会去那里。 这个我知道，因为 BB 开始已经查得了， 所以呢你不人家不会觉得你你一定是这么上下年纪啦，你先查这些啦，不会的。 嗯， 那就变成 3D 啦，在印尼那里。 喂，但印尼的油呢又要必须讲一讲，它的味道呢是跟我们即传统想幻想的那种药油是很不一样的。 Okay.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闻的，但我又讲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哦，因为有唔同嗰啲成分，唔同嗰啲效用，咁就唔同味道啦。 系， 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喺个大夏天嘅话咧，又未必搽呢啲油嘅。但系有另外一样嘢系会搽上身嘅， 系乜嘢咧？ 但系你估唔到啊 ，Barbie。 我估啊，香水 令到个身会爽啲、干啲嘅。 吓，爽身粉啊？ 系啊。 印尼 style 嘅爽身粉同我哋传统知道嗰啲爽身粉系咪唔一样 嘅？嗱，香港咧，你如果喺个supermarket 喺间佢嗰度铺头咧，你会见到爽身粉嗰啲地方系比较少啦，同埋你拣都系都得个 B B 难咯，可能系。 如果印尼咧就真系多啦，有咩味都有啊，你拣啊，有啲系个粉咧系 B B 嘅啦，有啲唔系 B B 嘅啦，有啲系有薄荷嘅。如果譬如话喺个大夏天嗰啲咧，人哋中意系搽有薄荷， 哇，好似好舒服咁样，真系听落，觉得有阵薄荷味， 有凉浸浸个感觉咯。 咁所以即系其实都系有一啲印尼嘅特色啦。我自己咧成日传统认知咧，啲人咪会话咧，啊呢啲咁香嘅味道咧，清清地咧就好似系爽身粉味。但系如果我而家知道咗咧，印尼人咧原来有咁多种唔同味道嘅爽身粉之后咧，我以后就唔够胆再界定嗰啲系爽身粉味咯。因为啲香气系咁噶嘛，因为爽身粉味咧不。即系都系嗰几个特色，就系、是、可能啱啲 B B 啦，味道会淡啲啦，唔会好浓啦，唔会话好似啲花香味啊或者果香味咁甜啊咁浓啦。咁但系咧，印尼嘅爽身粉又会有啲乜嘢嘅味道呢？ 系好多只噶，有啲系真系B B 嗰啲就学噶 Barbie 认识嗰啲啦，你知嗰啲啦。但系如果系有啲系再浓啲味嗰啲咧，系类似佢系话系可以好似有香水个效果咁样。 香港系咪比较少地方会有得卖呢一啲咁样嘅？ 我觉得有印尼姐姐或者菲律宾姐姐嗰啲地方，我谂系有。 所以即系不妨可以咧翻去咧留意一下印尼姐姐用嘅嗰啲嘅爽身粉咧，会唔会系啲好特别嘅味道啊？如果好似我呢啲咁样咧，咁中意咧留意唔同嘅香气咧，可能我都会有冲动想叫佢帮我买嚟试下噶。 Cinta kamu datang。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聯同相關部門人員，上星期四起一連兩日在旺角展開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三個住宅和商業單位，又巡查18個處所，拘捕18男8女，年齡介乎21至60歲，當中11男3女同時涉嫌違反防疫規例，已經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相關人員在一間食肆內發現一名23歲員工未能提供有效疫苗通行證，已經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又向負責人發出傳票。另外，警方分別在通菜街兩間酒吧內發現一名27歲女子和一名38歲女子使用他人針卡，兩人涉嫌誤導警務人員被捕，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8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日本的木县一个养猪场爆发猪瘟，超过50,000只猪将会被扑杀。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位于乌山市一个养猪场内所饲养的超过50,000只猪将会全部被扑杀，预计完成扑杀需要大约两个月。美国西岸、中部以至东岸多处的天气持续酷热，预测中部达拉斯和奥克拉荷马城等未来五日的气温维持在摄氏38度以上，东岸波士顿、费城和首都华盛顿等因酷热天气发出紧急警报，多个城市开放设施协助民众降温，当局又主动向高危社群，包括露宿者和欠缺空调设备的民众提供协助。气象部门预料东岸未来几日气温进一步上升。另外，西岸加州的山火已经波及2000多公顷土地，火势持续蔓延，危及国家公园内的巨型杉树。土耳其外交部紧急召见瑞典驻土耳其临时代办，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反土耳其示威。消息话，土耳其话的是就恐怖分子的政治宣传向瑞典传达强烈回应。芬兰和瑞典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之后和两国签署备忘录，强调三方将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会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晨光第一线，陈子百分百。 我想问怎样跟小朋友相处？ 我不识、啊。 我想问怎样教导小朋友呢？ 考起我， 不如问他啦。 问我啦，我是李丽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可不可以问埋滑浪风帆的嘢啊？ 冇问题。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 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啊！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热搜新世界嘅， 欢迎咁多位咧参与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Kitty， 你星期日通常会做做咩啊？ 思芬，当然系同你做节目新 直播， 喂，生活啦。 系，即系你新地有咩生活咧？杰彤， 思芬，点解你咁紧张？我新地有咩新生活咧？ 因为我哋每星期都介绍听众星期日有咩好节目，冇理由啲主持星期日自己冇嘢做嘅。 咁你星期日有咩做啊？ 想知道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思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啦。多谢。 即系有咩做啫？ 你上社交平台咪睇晒咯。 你唔 po 嘢噶。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38分，欢迎你继续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德曼。 今天呢，即始终都是假日，可能有很多格还有很多的香港朋友都会选择外出的，所以跟大家一起再一次看一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多2-3度，吹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七月份余下的时间亦都是持续酷热晴朗的。现时室外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Sekarang temperatur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1% dan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panas. Di perkota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5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2 atau 3 derajat. Dan juga ke depannya besok-besok masih bisa mencapai 35 derajat Celsius atau lebih tinggi lagi. Dan di bulan 7 ini sampai ujung bulan 7 tetap masih ada cuaca yang panas dan cerah. 天氣酷熱啦，大家出街嘅時候都記得要係 盡量留一啲陰涼住啦，穿一啲鬆身淺色嘅衣物啦，同埋真係要做好一啲防曬同埋防熱嘅措施啊，以免中暑啊。 Beneran, jaga kesehatan kalau memang keluar dan juga ada kegiatan ya, juga harus lihat keadaan kondisi badan, juga minum, pakai bajunya tuh yang longgar. Kalau bisa jangan banyak atau waktu yang berkepanjangan di bawah sinar matahari. Juga mesti di apalah ya, masuk ke daerah-daerah yang agak adem biar bisa sehat selalu. Kasih jangan buatku berharap pada cinta yang tak pasti. Bila kau belum bisa berjanji bahwa kita akan bersama, kasih jangan lagi kau hantui malam-malamku yang tenang. Satu sapa darimu kan buat hati ini berantakan. Bila engkau coba jadi diriku sehari, nanti juga kau pun mengerti rasanya lelah dipaksa hati. Harus ingat dirimu lagi, oh, belum sembuh luka di hati. Kau sakiti aku lagi bila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yang rawan. Kasih sialnya kau memahami, sulit hatiku melawan. Oh, satu sapa darimu kan buat hati ini berantakan. Bila engkau coba jadi diriku sehari, nanti juga kau pun mengerti rasanya lelah dipaksa hati. Harus ingat dirimu lagi, oh, belum sembuh luka di hati. Kau sakiti aku hati. Kau sakiti aku lagi,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rawan. Coba jadi diriku sehari, nanti juga kan kau mengerti rasanya lelah dipaksa hati. 有时咧啲歌名咧，真系会喺啲歌词度唱出嚟噶，系嘛 ？Jam Lawan Nino dan Marion Jola， 师培私家星期天。 要适应一个新嘅环境，除咗需要时间，仲需要勇气，同埋可能需要一啲小嘅技巧。而今日嘅嘉宾咧，佢呢方面就非常之叻啦，适应力非常之强。有嚟自印尼嘅 Gabby。 Hello, nama aku Gabby, aku dari Jakarta, Indonesia. Aku dari Hong Kong, sejak 2018, dari dimana aku kesini untuk kuliah di HKUST. Aku majornya Finance dan Information Systems. Dan sebenarnya aku baru aja lulus di awal tahun ini sekitar winter, karena aku mau lulus lebih cepat supaya bisa spend time sama keluarga aku sebelum aku mulai kerja di Hong Kong. Jadi aku baru balik setelah 6 bulan di Indonesia. Dan sebentar lagi aku mau mulai kerja di akhir bulan ini di salah satu bank di Hong Kong untuk finance role. Dan untuk diri aku sendiri, hobi aku itu aku suka olahraga, yoga, dan juga aku suka main board games dan juga mahjong sejak aku diajarin sama teman-teman aku pas kuliah。 Gabby 佢话佢喺2018年嘅时候嚟到香港，喺香港科技大学读书，主修金融同埋信息系统。佢话佢系早期他人半年毕业嘅，因为咧佢想提早毕业啦，翻去印尼同屋企人相处一段时间先，然后再翻嚟香港准备开始佢嘅工作，所以佢就啱啱翻咗印尼6个月，然后今个月先至啱啱翻嚟香港。佢话闲时嘅时候咧，佢最中意做运动，做瑜伽同埋打麻雀。佢话打麻雀咧系佢大学嘅时候啲朋友教佢嘅。嗱，咁我知你咧而家就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啦。但最初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都系觉得有啲唔惯嘅咧 ？Jadi pas sama kali di Hong Kong, kan menurut aku tuh beda banget sama Indonesia, terutama tuh di transportation systemnya. Kalau Indonesia mungkin udah biasa naik mobil atau kemana-mana ya gampang lah gitu, biasanya ada yang nganter. Tapi kalau misalnya di sini tuh jadi harus lebih mandiri, kemana-mana harus jalan ke MTR, naik bus juga. Dan dulu aku gak terbiasa banget pas awal kesini, soalnya di Hong Kong semua orang jalannya cepet banget, terus bahkan pintu lift aja nutupnya cepet banget, harus cepet-cepet keluar. Dan escalatornya tuh juga kecepatannya kayak 2 kali escalator di Indo. 佢话当然有啦，啱啱嚟到嘅时候佢觉得大家都行得好快，甚至连电梯门都闩得特别快，落车嘅时候要极速落车，如果唔系就落唔切噶啦。佢话连扶手电梯嘅速度都快过印尼的扶手电梯差不多2倍的，所以最初来到的时候真的有点不习惯。不过现在适应了，反而回到印尼的时候他还会觉得为什么扶手电梯这么慢的呢？生活的步伐、城市的速度，我相信每个地方都真的可能会有点不同的。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唔惯嘅地方咧？ Dan terutama dulu aku sering banget get lost gitu, karena bingung mau turun di stopnya di mana, terutama kalau di minibus gitu. Dulu tuh awal-awal aku kesini itu masih banyak minibusnya yang tua gitu, jadi nggak ada tombolnya buat minta turun, jadi harus teriak gitu kan ke drivernya. Dan dulu biasanya aku sama teman-teman tuh malu banget buat teriak, jadi kita diem aja, terus di next stop baru kita turun, baru kita jalan balik gitu. Jadi itu suka dukanya pas awal-awal kuliah di sini, tapi lama-lama kayak udah biasa, tahu harus stopnya di mana, bisa ngomong lah dikit gitu. Terus juga sekarang banyak minibusnya tuh yang udah ada tombol-tombolnya gitu, jadi kalau mau stop tinggal pencet aja gitu. 佢话有啊，就系搭小巴啦。佢话佢以前咧成日都荡失路噶，因为佢唔知道可以喺边度落车或者可以喺边度停车，特别系搭小巴嘅时候。因为你知啦，香港咧都仲有一啲旧式啲嘅小巴系冇揿落车嗰个按钮嘅，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对住司机大嗌有落。但是你知道啦，佢话啱啱嚟到，大家都好怕丑噶嘛，所以佢通常咧都会保持沉默，然后去到下一个站，睇下边个落车，佢就跟住佢落车，然后自己就默默行翻转头一个站。但是而家当然佢已经习惯咗啦，知道可以喺边度落车，亦都会勇敢啲自己嗌有落。而且佢话而家有好多小巴落车咧都可以揿掣嘅，咁所以如果佢想落车咧，只要揿一下就可以落到车啦。佢话真系太好啦。都系噶，小巴咧确实对于外地嘅朋友嚟讲咧，应该都有少少难度啊。不过唔紧要嘅，当你有咩困难嘅时候咧，尝试下问下身边嘅乘客啦，我相信大家都好愿意帮手嘅。嗱，我知道咧，对于适应新环境咧 ，Gabby 只有一套自己嘅睇法，不如下一集同我哋分享下你嘅一啲心得啊。今集多谢晒 Gabby，Thank you。 Minggu ini aku tidak bisa main bulu tangkis sama kamu loh. Aku harus bawa nenek ke taman untuk olahraga tai chi. Memang belakangan ini aku sering menemani nenek, soalnya kesehatan nenek menurun seiring usia. Nenek sering kesal karena tidak bisa melihat atau mendengar dengan jelas. Kami semua lebih banyak menemani supaya nenek bisa tidak memikirkan hal-hal yang tidak menyenangkan. Ini penting loh untuk orang lanjut usia agar tetap sehat mentalnya. Nenek boleh disarankan untuk lebih banyak bersosialisasi dan memperluas lingkaran sosialnya. Keuntungan pertama, bisa dapat lebih banyak teman ngobrol. Keuntungan kedua, bisa mengetahui lebih banyak tentang apa yang terjadi di masyarakat. Kadang-kadang kita juga minta nenek untuk memasak masakan tradisional. Kita bisa makan enak dan nenek merasa senang waktu melihat kita suka makanannya. Nenek merasa percaya diri dan mendapat kepuasan karena masih bisa menyumbangkan tenaga buat keluarga. Ada lansia yang merasa sulit menyesuaikan diri setelah pensiun karena terlalu banyak waktu luang dan tidak ada kesibukan lain. Pendapatan yang berkurang juga membuat mereka khawatir.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nawarkan banyak aktivitas seperti fotografi, menari, dan terapi singing bowl untuk menolong meringankan tekanan. Mau yang santai atau aktif, pasti ada kegiatan yang cocok buat tiap orang. Keanggotaannya juga gratis.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今朝早咧，格 Barbie 咧，格先生咧都讲咗一啲印尼人咧喺应对咁热嘅天气嘅一啲特别嘅方法啦。 嗯，冇错。 其中咧，我知道佢哋嘅特色衣服亦都系其中一个非常之好嘅妙法嚟，我都想买翻件着下。 嗱，女士咧通常咧就着呢啲啲裙啦，直身嗰啲 dress 啦，我哋叫做 duster 嘅 duster 即系duster 啊 duster 咁样，系好薄嘅，系个个都系屋企咁样着噶啦。咁有人咧之前问过我，印尼嗰啲咧好有钱嗰啲太太屋企着咩咧？我话佢见唔见人先？如果唔见人，喺屋企冇人睇到佢嗰时候，一定着 duster 舒服啊嘛。 但系见人嘅时候，人嚟嘅时候，要换衫。 咪着件靓啲嘅 duster 咯， 通常都会换衫嘅。duster 系你自己嘅时候，屋企嘅时候着嘅，系好好着，好凉爽嘅。 我头先睇过格先生一张相咧，即系一班女士咧都着住 duster 啦。其实我感觉上咧都几舒服，因为真系一件阔身嘅衫，类似我哋一啲好松身、好薄身嘅睡袍咁样咯。 嗯， 系啊，我觉得正。其实我唔介意着出街，佢个布料咁靓。 同埋女士系咁样啦，咁男士点咧？男士系咪觉得哇，有冇得着呢啲衫？ 因为佢裙嚟噶嘛，男士可唔可以着咧？ 嗱，你聽過沙朗啦， 係啊， 你知道沙朗係咩嚟㗎？即 係加條褲咁啊嘛， 唔係係好似一塊布咁樣 包住， 係要人哋去沙灘嘅嗱。印尼個男士係可以穿沙朗嘅，個 pattern 當然唔係好似女士嗰啲，通常係啲格仔嘅，係穿喺下身。 O K， 穿喺下身嘅係真係好似長裙咁樣，但係 咁可唔可以係duster 加沙朗啊？ 冇啊。如果男士就唔系上身咯，通常着呢啲 T 恤。 我以为你话上身唔着啊，你咁样讲。 有啲可以上身唔着，但系通常都系着嘅。上身着咗一件 T 恤咧，下身咧就系着沙朗啦。 哦，咁 就凉爽好多噶。啲 uncle 嗰啲咧，又平时系真系住喺嗰啲乡村啲地方嗰啲啦，下昼放工之后翻屋企咧换咧就系换沙朗 嘅。O、okay, K， 即系可能咧日头都要系啲好 formal 嘅打扮啦，着到靓靓咁啦。但系翻到去嘅时候就可以着翻啲松身啲、舒服啲嘅衣物啦。咁尤其是今日嘅正值假期啦，若然咧，即系咁多位嘅朋友仔啦，无论系香港朋友啦，定还是系格格啦，想出去玩嘅话咧，都要真系记住个天气啊，提防中暑，唔好去咁多人多挤逼嘅地方，又可以咧，即系唔会咁热，唔会话咧，即系惊住太阳猛烈嘅时候晒得唔舒服啦。其次，因为疫情其实都肆虐紧吓，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保持住社交距离啦，亦都系啦，谨记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咁先至可以咧，同心抗疫，做好自己啦。最紧要都系打针啊！ Benar kak, jadi hari ini cuacanya tuh sangat panas, jadi perhatikan kesehatan, jangan sampai merasa nggak enak badan. Kalau merasa panas sekali, pergi ke tempat yang beneran adem, ada AC-nya ya, dan minum juga pakai baju yang cocok, dan beneran hindari tempat yang sangat-sangat terik atau panas, karena ini bisa mengganggu kesehatan. 嗯，系啦，即系防暑亦都要防疫啊！即系做齐咗两样嘢嘅时候咧，咁自己可以安心啲、放心啲啦。我自己上个礼拜都系真系有啲中暑嘅迹象啊，咁真系都唔舒服噶。嗰个迹象咧都令到我觉得好似咧同 Covid 系好相近，所以睇医生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啦。我又自己做咗快速测试，又做咗呢一个嘅核酸检测啦。咁好彩就证实咗，冇问题嘅，冇事嘅咁。咁所以就即系两样嘢都要小心啦。以我自己嘅例子嚟到提醒大家啦。最紧要保重身体，咁咪可以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咁样咧度过你嘅假期啦！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Bye， 格 Barry。 Kau harus percaya, kita lewat.